人的路途，一起走过的甜蜜，转眼成空洞。我们曾回不当初，却依旧把爱真空。不敢再去牵你手，爱从此上下。